卓廷，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 好啦，今日咧，我哋讨论呢个周星驰咧，就开始走出香港啦，就走去呢个华人嘅社会啦，就系包括中国大陆同埋呢个台湾。同样地，周星驰都系一个即系可以咁讲咧，系近即系呢二十年啊，能够喺即系三地里边咧，都系一个首屈一指嘅喜剧演员同埋喜剧导演。咁我觉得呢个成就系好大嘅，真系。你話譬如新馬仔係好笑，我哋細個我媽媽好中意睇新馬仔，覺得佢好鬼馬。我唔知點解佢哋有個 term 叫鬼馬，係一個標準嚟嘅。即係佢睇伊秋水啊、鄧寄塵啊、梁醒波啊，或者以前嘅鄧碧雲啊，其實鄧碧雲都係好鬼馬，佢覺得。 曾經都做過笑片。 係啦，即係廣東文化裏邊咧，其實係一種追求過癮、貪得意嗰種嘅，即係。笑完就算那種咁樣嘅精神喺裏邊嘅，所以佢覺得鬼馬咧，即係我其實我到由細到大我都唔明新馬仔點解咁鬼馬，大佬樣又衰又瘦。 不過你要睇個兩傻遊地獄先。 唔係，但係佢個樣係的而且確唔吸引啊嘛。 個橋段 OK 嘅。 唔係，但係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作為一個演員啊，即係唔係講緊粵劇演員喎，係電影演員，新馬仔個造型嗰個樣，喂大佬嗰條褲臭到上心口，真係一隻手指篤得死佢，咁鬼瘦。我都不明白那時候的女人為什麼那麼迷這個新馬仔的，真的。 不是，那他的兒子也很厲害的，就是我都是 引述。我想到的，他的兒子你見到那些。 我都是引述雜誌說的啫。 三個老婆啊。他都效法他老爸，我想著。 不知道，那些雜誌是這樣說的啫，我們又沒有考證，就不敢說了。不過你說香港。 但我覺得周星馳的成就是超越了上一代，就是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少將。我覺得包括許冠文。 是。他可以。跨文化、跨地域去睇，咁我哋之前有幾集都講緊就話嗰個偉度同埋經度， 少林足球甚至係走出華人喎。少林足球喺日本、喺韓國都有上映嘅喎，喺美國都有上映 嘅。喂，少林足球最癲係嗰次係黑山共和國嗰次嘅一場世界盃嘅決賽嘅賽事之前。開賽之前半個鐘就播少林足球嘛，係 咩？ 係啊，係啊，即係陣間可以即係喺 Facebook 再講翻呢一個係一個即係經典嘅事件。咁不過。喜愛周星馳就不是香港人專美的，即我覺得而家台灣人 對周星馳的喜愛咧，都開始追過我哋香港人。 其實會不會跟香港人的心態一樣，就是因為現實的電影太爛咧？嗱，我嗰單台灣片走向死路是咩咧？就是叫做政策唔係官方資助拍電影啊，就進入死路噶啦，我覺得。 點樣官方資助拍 電影？嗱，你見到而家香港咁多熱血電影咧，咩點五部啊、狂舞派啊呢啲咧，因為呢種劇本先攞到官方資助啊嘛。电影发展基金啊， 正确嘅 政治正确 推动 嘅，你试下整套呢个冚家铲嚟提中鼠啦，你睇下攞唔攞到官方资助，再唔系咪麦兜嗰类咯，低低 B B 嗰啲咯。 哦，唔知系许鞍华新嗰套 明月几时 有？明月几有冇资助？ 唔使啦，嗰套有党嘅资助啊嘛，讲东江中队噶嘛。 哦，咁啊，嗰条水喉更大。 咪系咯，使鬼你电影发展基金咩、哦？ 我明白。 所以我就话台湾片走咗去嗰条路咧，又系一条死路咯。佢冇咗咩啊？以前譬如台湾王晶、朱延平啦， 系 嗰种疯狂、纯粹商业、纯粹搞笑、不顾一切。香港在九十年代的所謂 Hong Kong Cinema、其中一個評語、在國際層面的影評人的評語是什麼呢？它叫盡街癲狂、盡是瘋狂，即是說那些劇情是不合理的，所有都是官能刺激的，笑的也好，麥當雄的聊齋驗談也好、包括是恐怖片也好，全部都是官能刺激的，是或純粹為官能刺激而存在嘅， 冇 content， 冇意義， 冇 content， 冇意義， 冇呢個微言大義啊！電影係藝術，好多人覺得係要講意思，但係咧港產片咧好早期由黃宇年代獨臂刀、盤長大戰啲腸跌咗出嚟，甩翻入去再劈過， 哦係， 已經係好徹底地官能刺激噶啦。 你話邵氏嘅李漢祥嘅 風月片， 風月片又 唔係風月片都好啲，我覺得佢仲有啲歷史嘅考據啊等等呢啲咁嘅嘢。 哦，大軍閥啊嗰啲係咪？ 係啦，即係但係你話去到八十年代嘅色情片咧，就連呢個歷史感都冇埋，去到嗰啲咩李華月啊嗰啲咧， 血亂啊嗰啲咧，就完全係純官能刺激啦。包括最瘋狂嘅就係呢、這個吳啟華做嗰套《五通神》啊，錢立文嗰套啊， 啊， 即係奇幻再加色情啊嘛。 是 古典奇幻加色情，我哋谂下，即系 cross over 捞埋一齐， 仲唔中噶嘛？ 系啊， 仲唔中嗰时啲人要睇。 嗱，周星驰嘅电影俾人都系一种咁嘅感觉嘅， 系 疯狂搞笑， 系 无厘头，纯粹为搞笑，系咪？你见到譬如《逃学威龙》咁样，周星吴孟达揸住碌木喺度当雪茄咁食，食食下喷烟， 系 咩意思咧？ 冇、這個、 老夫子咯， 老夫子式嘅耐人寻味咯， 系啦，耐人寻味咯， 吓。咁呢個係一個有最有趣嘅鬼嚟嘅，咁你其實又唔需要個成，即係你睇電影嘅時候個成本又唔使咁大，即係你去， 誒阿尼 係 錄緊節目， 係係啊，好好好 live 啊呢啲節目啊，係 啊， 咁啊，所以你調翻轉頭去睇嘅嗰個成本唔使咁高，咁你可能睇嘅時候咧又睇得開心啲。不如我哋試下用一隻台灣嘅歌星嘅歌咧，去了解一下點解台灣人中意睇周星馳呢隻歌。 有歌仲周星馳嘅歌嘅咩？ 有啊，嗱呢隻咧就係即係啱啱我哋商議過播唔播得就唔播得， 即 係 睇歌詞， 就睇歌詞啦。咁你想揾嘅話好簡單，呢隻歌咧作曲、作詞、主唱咧都係吳克群。咁呢個 係咪同阿唔知四奶個女拍過拖過？ 即係同阿何生嗰啲女 牽 咗關係，嗰個好靚仔下嘅。OK， 咁啊吳克群啦嚇，咁喺台灣係一個即係當紅的歌星嚟嘅，創作歌手，作曲作詞唱埋。咁呢個歌嘅歌名叫咩呢？其實應該做我哋主題曲嘅，就叫做《周星星》。 會唔會侵權呢？或者由我哋把聲唱出嚟得唔得？ 係嘛？咁你咧，你個內容入邊咧，我相信即係你時代曲咧，就有時代曲嘅背景。嗱，點解我成日都會覺得點解香港啲時代曲開始走向一個，即係開始一個走向一個，我覺得係一個不歸路。 因為佢脱離咗個時代啊嘛。 你啲咩講得啫？你唔覺得時代？你不斷就講情情愛愛， 你唔愛我，我唔愛你。 係啦，咁佢成日講失戀，佢大佬廿都失戀咁咪死得啦，大佬。第二樣就 邊度有咁多嘅戀先？ 邊度咧？好啦，跟住仲要做啲咩咧？人都唔講啦，做隻貓，做隻狗啊嘛。好啦， 爛泥 啊，做係啦，係爛泥啦。好啦，咁咪當然啊，謝安琪嗰啲叫做好啲啦嚇。咁所以其實一隻時代曲出名咧。其實都會有佢嘅時代，即係一定有啲文化嘅內容喺度。咁呢個歌你睇下，你幾耐？我哋試下一齊去睇下啊！佢話他住在九龍城，有七個大老婆。OK， 咁好明顯呢一句係講緊 小老婆先不說，他的情婦叫做耳目。 嗱，第一句好明顯，七個大老婆好明顯係講緊唐伯虎啦。 唔係《鹿鼎記》咩？ 《鹿鼎記》咩？ 啊，《鹿鼎記》嘛。韦爵爷， 唐伯虎边都一个噶。 唐伯虎点秋香得啊，秋香啫嘛佢。 唔系啊， 唔系before佢入去唐伯虎之前。 嗱，好明显 系有七个老婆嘅。 九龙城系佢真系住过九龙城嘅， 系真系住 过九龙城嘅。咁好啦，跟住话七个大老婆，小老婆先不说，佢嘅情妇叫尔蒙，咁好明显就 系赌 性系列嘅电影啦，系嘛？他喜欢踢足球。又来一碗叉烧饭， 赌性加少林足球啦。 系啦，地球危险太多，地球很危险，好明显系少林足球啦。快回火星吧， 同阿赵薇讲嗰段嘢啦， 嗰段啦。好啦，背着喜剧之王太沉重，咁呢个说穿咗啦。圆圈你个叉叉啦，其实就系嗰个电影入边讲佢话嗰个内容啦。好啦，乞衣要比皇帝还好做。 呢、這個咪蘇一 啲咯，蘇一啲啦，係咪先嚇？少林功夫好嘢咁，咁頭先我哋即係先傾過就話，喂，原來嗰隻歌咧同阿黃一飛都有啲關係嘅。 佢創作 少林功夫好嘢，咁啊相傳係嘅，咁啊所以我都覺得演繹都非常好。好啦，上面嗰段講一紮年，好啦，下面嗰度咧。佢 名叫周星星， 系啦，咁佢好似去 describe 個人，可能係講緊點解台灣人喜歡佢話，他名叫周星星，用眼淚玩遊戲。咁其實用眼淚玩遊戲應該講緊邊一集咧？應該講緊邊一套咧？ 哦，回魂夜流眼淚嘛， 系好嘢。嗱，其實佢都有講到，一兩個小時只不過逗你開心笑，開不開心隨你自己。啊哈哈哈哈咁 ，OK， 跟住又系周星星啦，这就是他的命啦，喂，讲紧呢个命运论、命定论。 一心一意，只不过想要逗你开心地。 咁咪就系嗰套咪讲紧喜剧之王咯，很荣嘅，即系身边来来去净系佢一个，咪就系嗰个 Dry Martini 啦，系嘛？ 佢揸住杯嘢，跟住啲人行嚟行去嗰度。 即系 Dry Martini， 即系好明显就系即系 國產007啦，係咪？身邊美女如雲，雞姐如花齊名咁啊！ 火雞姐啦， 火雞姐加如花咁啊，係啦。 小強是他兄弟啦。 咁啊，穿上西裝扮007 ，OK， 誠實豆沙包。嗱，佢有講到啊，原來犀利。佢都講到誠實豆沙包話食神榮譽出品咁啊，但係食神榮譽出品唔係係 小人物的生命 啊嘛， 一秒鐘幾十萬來去，少林足球啦， 少足球啦， 幾十萬上落啦，係啦。 背著喜劇之王太沉重，袁天地個渣渣乞丐咧，要俾皇帝還好做少林功夫好嘢。 其實佢係將周星馳最出名、最受歡迎嘅電影喺台灣。就將佢串連成為一個對周星馳嘅歌頌嚟。 咁所以其實夾埋佢哋見到我見到嘅呢個歌，或者代表咗個文化背後嘅意義咧，一佢表面上講緊佢係一個喜劇演員， 但係好沉重。 但係其實佢背後講緊嘅唔係一個喜劇演員咁簡單嘛，係一個好沉重嘅，即係講緊個即係 一心一意想你笑。 即係啱啱黑地說明了就是 對照緊而家個現實的生活，即係嗰啲人對佢哋嚟講，可能就係佢哋有相同的經歷，所以其實有呢個共鳴感。但係你喺呢度入邊，你見唔到啲乜嘢咧？你見唔到長江七號的周田？ 冇噶，我覺得嗰個係最台灣人最排斥，包括香港人最排斥的角色嚟。 你見唔到嘅，你完全有一句周鐵都見唔到嘅 ，OK， 即係嗰、那個嗰套出嚟，你亦都見唔到有美人魚嘅，可能係個時間嘅問題啦嚇。 因為我諗周星馳冇角色啦嘛，佢變咗導演啦嘛。 即係你諗先，你話回魂夜都咁冷門，但其實 回魂夜都有啊，含眼淚咯，咪就係 佢都 recap 到。係 啊， 咁所以其實我諗，其實我覺得就是一個想像，至於台灣人為什麼喜歡看周星馳的，就是對香港九十年代那種繁華的想像， 還有我覺得是對於小兵立大功，就是一些小人物對抗強權，這個等於台灣人和香港人面對共產黨的心理是一樣，就是台灣人有一個字叫鴨霸，即是話嗰啲，即是很似惡行兇， okay， 即是去欺凌人，咁佢哋眼中嘅共產黨就係鴨霸嚟噶嘛？你睇點解白面判官包龍星、白面青天咁受歡迎呢？因為你諗下，佢係原本就係一個咁嘅蛋散嘅芝麻官嚟噶嘛？係，佢係一路一路上訴到去，去到皇帝面前都要幫呢個民婦申冤啊嘛！ 仲要問皇帝幾品啊？ 係啊， 一品 一品，跟住仲要係同嗰個咁樣嘅李蓮英火拼啊嘛！即係其實鬧爆呢個李蓮英啊嘛！ 其實鬧爆李蓮英即係咩啫？鬧緊一個香港政治代理人咯， 唔係北方政權派嚟嘅人啫嘛。其實咁你對台灣一樣啊，佢都覺得 係啊。 嗰個劉詢嘅角色都係一樣㗎， 一樣冇分別， 冇分別嘅喎。所以我就話呢個係，如果你面對個共產政權嘅壓迫係相同嘅話咧，周星馳喺兩地會係同樣咁受歡迎。嗱，講緊八九十年代周星馳電影，正正就因為。大家其實冇諗過，因為而家今日無論太陽花好、雨傘好，都係反映緊年青一代去對於嗰種強權嗰種嘅屈辱係感到唔高興啊嘛。好啦，跟住你唯一揾一個 representative， 我哋叫做揾一個文化上嘅代表，揾唔到，你只可以咩呢？我就話，所以呢個係一個文學理論裏面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學派，我哋叫做。接受美學， 犀利啊！我哋連文學都講， 就唔係講緊個導演嘅 intention 係乜嘢啊？ 係， 而係講緊個觀眾喺佢嗰種嘅 context， 佢嘅政治經濟環境裏邊點樣去閱讀周星馳喺八九十年代嘅電影？呢種就係接受美學啦，我覺得。 啱，其實 唔係李力持，唔係王晶，唔係谷德超。 係，對於我都即係我會用一個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就係套電影講啲乜嘢係唔重要嘅，你點樣去睇解讀嗰個電影咧，先至係睇電影入面最大嘅樂趣喺呢一度。 係啊，即係個解讀係同 context 有關嘅。 係啦，即係嗰個內容係同而家嘅情況扣緊。 所以，如果你同接受美學睇咧，香港同台灣接受周星馳咧係相近嘅。而大陸和台灣、香港是相異的，為什麼？因為它只是什麼呢？因為很多山展、很多政治禁忌、很多嘲笑黨國、很多小人物對抗強權的東西它不存在了， 我 或者它攞不到個精髓，結果它就只有落了去什麼呢？網絡文化。周星馳的崛起和大陸絕對和九十後的網絡文化有很大的關係，跟我們不同。我哋接受周星馳嘅年代係未有網絡文化、社交媒體， 仲係講緊睇 VHS 嘅年代。 係啦，仲個講緊係要入戲院去新寶戲院睇戲嗰個年代嚟噶，睇午夜場嗰個年代嚟噶。 所以他们网络文化就会什么呢，变成就是将周星驰一些金句然后通过网络传播，然后再带动周星驰的电影，那个是由新媒体再向后望去找回周星驰的，所以那个呢就是说是 fit 他们在一 个发现的过程， 九十后那个发现的过程，所以变成一个重点就去了西游记了，去了那个爱情线了，去了那个五百年来没办法开花结果的爱情了，所以他的重点是完全跟我们看的重点是两回事的根本。 那为什么大陆 都 OK 的，即是你用 回也都看到九十后的大陆人呢、啊的而且確是有改變，我覺得。 好啦，我哋又試下可唔可以出翻頭先嗰張排名嗰張圖去睇下，究竟我在網上邊咧，我哋真係揾唔到咧，即係究竟即係內地人點樣去睇周星馳電影？咁啊，只係咧喺知乎啊，哇，大陸有好出名嘅一個網啊，知乎網咧曾經有一個貼就咁講嘅 ，OK 嗱，大陸講法個貼就係話咧，我們欠周星馳很多錢。 嗯。 咁即系点解咧？即系好明显，班友就系睇 老翻啦，即系话早期嗰啲戏根本就冇办法正式上演啦，全部都系睇翻版碟啦。有我见过，你知唔知大陆有周星驰翻版全集噶？ 点会冇啫？一定有啊！呢啲最好揾嘅嘢嚟嘅，呢啲系 我本来想买，唔记得咗买之后，跟住再翻嗰样嘢执咗啦，已经 系嘛？我就知道以前喺东门有条友叫排骨， 专系卖周星驰， 诶，中意买碟咯，咁样。好啦，呢一堆台湾人嘅排名。如果我哋而家做一個 香港排名， 大陸啦，大陸排名， 香港都可以自己排 名，但香港都可以啦。但係我哋唔明白就點解大陸人都會睇。如果你排第一嘅話咧，睇下細良你同唔同意？我覺得排第一嘅咧， 至尊寶 係啦， 係啊， 係咪咧？ 《西遊記》裏邊嘅至尊寶， 即係嗱，我個 point 好簡單嘅啫。嗱，佢當然係入大陸市場嘅時候係講緊長七啦。講緊 正式入大陸市場係啦， 就長七啦。咁你少林足球都剪到爛曬，都入到去啦。咁、功夫就都入到去下嘅。咁當然 功夫裏面嘅周星馳係冇吸引力嘅，我覺得 係。咁而家入得最好嗰啲就係講緊而家嘅西遊降魔伏妖篇啦，嗰啲嗰類美人魚啦。 冇咗周星馳嘅角色啦嘛，因為佢變咗導演監製啦嘛。 咁嗰啲就係即係唔係網路上面嘅嘢啦。 所以我就話咧，唯一佢哋覺得周星馳嘅角色而有吸引力嘅就係至尊寶咯，冇噶啦，其他嗰啲我覺得。 咁當然即係佢哋即係我哋曾經都分析過，即係一二就係講緊就話點解大陸嘅愛情觀入邊會睇至尊寶啦？咁好明顯就係同嗰個年代嘅背景，即係再重複一次就係、是那個年代的即是那個成年人是什麼人來的，不就是一些上山下鄉啊， 知青 啊，講緊嘅係紅衛兵的時候鬥跨鬥臭啊， 那代的中國人是沒有，第一沒有幽默感，第二也都沒有愛情， 你有幽默感，幽默感右派來的幽默感啊，即刻打成右派。所以我想即我想如果我們排一個內地的呢，第一應該呢都是就是至尊寶啦。第二個我覺得值得講的排第二的呢，我想跟這個台灣人相似，我估食神的斯蒂芬周呢、 我想大陸那邊 我都是的， 因為那種階級批判性呢我覺得是 universal 的，特別是在這個即是金融海嘯之後，即是資本家那種貪婪，特別是今日共產黨的黨國體制下面那些的國企資本家、國家資本家那種貪婪程度仲勁過香港啦。 我覺得睇食神咧，應該如果你要大陸人睇咧，就係睇完阿郭文貴嗰個 YouTube live， 你再睇埋食神咧，你係感受良多嘅。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是第二應該係呢、這個。咁你話仲有啲咩咧？不如你唔好話邊啲排名啫。我話你邊啲唔入流咧？台灣同埋即係大陸最入邊唔入流嘅，一定係第五。嗱，我親身即係聽過嘅一個故仔，咁咧就有即係喺大學入邊好多時都會用電影去睇世界，咁就係講呢一個國產007。咁你知內地嚟香港讀書嘅年青人咧，或者一啲學者咧，其實佢係精英分子嚟噶嘛，佢嚟到香港讀書，即係譬如佢 master degree 嚟嗰啲，一家庭有錢啦， 起碼， 咁你都要更加要明白一樣嘢就係、是。在大陸你作為精英的分子呢，你有一個身份的，共產黨是很聰明的，它是專吸納社會的精英， 共青團、啊、那些 共青團的，所以為什麼我們香港要 特別香港人要留意呢一樣嘅就係佢專係吸納呢啲咁嘅精英入去。咁你入去做得精英，咁即係咩意思啊？即係話你一定有一套你記得你啦，同埋有一套既定嘅價值觀。話佢係覺得呢啲入邊嘅，即係除咗食神，除咗呢一個嘅我哋頭先講嘅至尊寶之外，其實佢覺得周星馳呢啲電影入邊咧係批判，係覺得你睇唔起我哋中國嘅。你覺得我哋係 大香港心態， 大香港心態嗱，譬如嗰個邊個位係最反彈得厲害呢，就係講緊佢哋即係攞$100出嚟唔使打靶嗰度。咁佢問題問咩咧？就係嗰個人就會話：點解你覺得大陸就一定係貪污？你香港冇貪污嘅咩？ 哦，咁你睇 scale 嘅啫， 係嘛？我哋咁其實嗰個就係代表咗我哋對嗰、那個 到今日呢個問題都係 valid 㗎。我覺得周星馳呢個批判， 咁但係對於佢哋嘅即係嗰啲嘅內地嘅年輕人嚟講咧，呢、這個係不能接受嘅嘢嚟嘅。 嗱，所以我就話咧，一個周星馳現象之所以點解今日我哋要重新再發掘出嚟成為一個節目咧，我就係話其實佢已經脱離咗周星馳嘅電影公映嗰陣時嗰個嘅社會環境。然後變成係一個咩咧？係兩岸三地華人唔同社會發展嘅路向所接受嘅周星馳係乜嘢咧？你只要細心去研究咧，你係睇到三個社會嘅 difference。香港同台灣係 convergence 嘅，我覺得 係 趨同嘅。而大陸同香港、台灣係分道而行嘅。而佢哋接受嘅周星馳，我哋根本係唔認同嘅。包括而家嘅《西遊記》裏邊嘅周星馳。是吗？你想想，如果我是大陆影评人，我一看现在那套周星驰伏妖篇，我就知道那个紧箍咒才是个重点啦。是不是？我一看我知道的了。是吗？因为最终唐僧的觉悟就是我不可以下下都念唱儿歌，令到个紧箍咒箍实来，等到他们服从我嘛。所以个最后尾他是唐僧要跟周星驰扮 friend 交心嘛，做这个知心友啊嘛， 系 嘛？呢個係一個嗰套戲啊，即係而家最新呢一套裏邊，其實個重點嚟噶，其實係 嗰條橋 就係唐僧同孫悟空嘅關係啊嘛。如果你用呢個理解創作同黨嘅官僚控制嘅關係，大陸同香港嘅關係一樣 work 嘅。不過喺內地嘅影評人裏邊係唔會突出呢一點嘅。 嗯， 你問周星馳嘅創作裏邊同埋徐克有冇呢種反諷咧？對於共產黨嘅緊箍咒，當然有啦。 嗯。 係嘛？佢就係話你唔可以咁樣用咁粗暴嘅方法，係唔係都要念緊箍咒嚟去整死呢個孫悟空啊嘛？跟住佢咪冇用咯，變咗，佢唔會聽你講噶， 只會壓力越大反抗越大啫。 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是、好多時候我話接受就係咩咧？你 decode 嗰樣嘢嗱，我哋講就係話 encoding 同 decoding。encoding 就係我創作一個文學作品出嚟、或者一個藝術品，我賦予佢乜嘢意思？呢、這個叫 encoding。但我怎樣去解讀這個密碼呢？不是由個創作者控制得到的，包括周星馳本人，是吧？即是他創作的那樣東西就完了的，無論他 encode 他賦予他的意思是什麼都好，因為 decode 的過程可以是 multi-layer 的，是跨文化的，是 contextual 的，跟你的背景有關的，那樣東西在社會裡面不同位置 decode 的周星馳的電影都不同。如果是越基層的人會對史提芬周這個角色越深刻，是吧？因為那個是一個階級矛盾來的，其實。但是如果你不是的，你是 上層社會的人呢，你喜歡什麼呢？你喜歡國產007裡面的阿七，因為他是調笑這個共產黨愛國主義的荒誕，中產階級也是。所以那個就是除了文化也跟個階級身份有關。 明白。 這個就是整個我們即去理解文學、藝術等等呢，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話，好多人話共產黨而家仲係諗，仲係講緊，喂大佬，歷史上呢個人唔係咁噶，點解你咁寫佢啊？唔得，唔可以播。喂大佬，呢種十八世紀都唔係咁噶啦，已經 係， 即係文學或者美學嘅理論。 所以今日我哋嘗試用文學嘅角度或者文化人嘅角度睇， 跨文化嘅比較 已經，我哋個節目又上咗層 啦。俾個功課大家，你哋留言喺 Facebook 嗰度，究竟喺呢個 post 下邊，你哋覺得周星馳？對你嚟講最吸引嘅角色係邊一個？一二三名，我哋再比較翻喺節目裏邊台灣所揀選嘅，咁我哋知道香港同台灣有冇差別啦？ 好玩喎、 啊，好玩啦、 啊。OK， 今日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喂，小文。